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是金杰，和我一块主持的是我们的 Cindy。 Hi Cindy。 Hi Ginger。 Welcome to this program. Thanks, it's great to be here. I'm excited about our first lesson. Me too. Okay, let us start with lesson one. 让我们从第一课开始。我们先开始单词部分。我们看看 page one, section A. New words, new page. 我们现在请 Cindy 领读一下这些单词，请大家跟读。 Chicago, chemist, laboratory, firm, business, trip, alone, never, bored, find, classical,Airport. Thank you, Cindy. 第一个单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名称，芝加哥 ，Chicago, Chicago, Chicago. 如果是英语，我们会念成 Chicago, right? Oh, right, right, right. Chicago 有着法语的味道。因为早期的美国地名、城市名都有很多不是美国本地的东西。CH 念 SH 的音。OK, 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化学家。 Chemist. Chemist. 当我们说化学家的时候就显得很正式。其实呢，任何人在做化学研究工作、化学实验工作，包括一些医药的研究和销售，他只要是懂，我们都称他为 chemist。 这些人是什么呢？有的是药剂师，有的是化学工作人员，不一定都是化学家，但 chemist 也指化学家。下面一个实验室 laboratory, laboratory, 大家看里边音标 laboratory. Yes, you can also say it that way. Right, 就是重音可以 laboratory or laboratory 都行。现在我们常用的习惯性的称呼是什么呢？ Laboratory. Laboratory, 甚至是 L-A-B, lab, lab. 这样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语言实验室。Do you know where our language lab is? 就是 lab.Laboratory 或 laboratory 的缩写和习惯称呼，只用三前边的三个字母。然后还有公司或者商号 firm. Firm. What does it occur to you, Cindy, if you use firm? There's another word for firm. Right, this is for a business. Right. Mm-hmm. Firm, we strong. Use, right, we use for company, that's, a company, yes. That's the more common way of seeing it. 我们知道我们的课文呢，这一篇是英式的，我们的课本主要是英式的，所以 firm 我们现在常用的跟它相通的词呢，就是 company, 公司、商号 company, 生意、业务、商务的。 Business. Business. 非常普遍的词 Business. 商务的。比如说 I'm doing business. 我正在忙事呢。不要打扰我。Business. Trip. 是指的旅行。旅行。 Trip. Trip. Trip.Trip 可以长可以短这个词呢就比较灵活有的时候呢我们还用其他的字来表示旅行但这个旅行呢用的一般来说比较快一些的单次的叫 trip 我们还有什么 travel 还有什么 journey 都指的是旅行但是呢和它的灵活程度最好的就是 trip 独自一人 Alone Are you feeling alone in Beijing, Cindy? No, I don't feel alone. I have many friends. Very good. Alone, 感觉一个人，独自的。我说，辛迪在北京感觉一个人吗？辛迪说 ,No, I have many friends. 我有很多好朋友。 But I do live alone. But I do live alone. 这边呢Live alone, 一个人居住，这是 I do live alone 常有的词，独自的，单个的，从不，绝不 Never call me nickname Don't call me by my nickname OK, 不要，绝不，不要，再也不要叫我的绰号了 Never call me by my nickname 就是从不绝不的意思厌烦 bored boring b-o-r-i-n-g 是一个动词状态 bored b-o-r-e-d 被人家厌烦的 I was bored by that sound 我们家外面正在装修一天到晚钻头嗡嗡嗡嗡嗡嗡、I was bored by that sound 我简直被那个东西厌烦到家了 Bored I thought bored was 无聊 Is that right. different? Yeah, it is different、 okay. 单调的无聊 Bored 感到没有意思、I was bored by that sound I was bored by staying alone 一个人待着觉得很厌烦 By staying alone找到 Find 古典的 Classical 我们一般什么时候用这个词呢 Classical music 古典音乐 Classical music 这我们就会想到了 Beethoven 会想到了 Mozart Classical music 机场 Airport Air, 空气的空中的 port, 港湾这就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把机场称为航空港。如果 Cindy, 你有人说航空港 that's actually airport. Oh, right. 但是 literally translated. 对 它的翻译呢就更贴近英语的原来意思叫空港 airport. Right, the G is 飞机。Right? 对飞机、yeah. 飞机的机机场 This is plane parking. Plane parking. Yeah, it's different. Yeah. 所以啊现在也能了解到中文是怎么组成的。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这个你 咨询电话6515-9223 Let's look at the text A 我们看看今天的课文是关于什么的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题目叫什么呢 The Millers. Does it bring to your mind a picture of one person or two people or a family?